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亚投行近日对外宣布，首个对华项目落户北京，将用一笔2.5亿美元的贷款，用于510个村庄的天然气输送管网建设等工程，助力北京蓝。中办国办近日印发新规，严管办公用房，建房资金不得接受赞助或捐款，规定党政机关应当配备使用国产汽车，带头使用新能源汽车。人社部近日发文，要求家庭困难状况、身体残疾情况等个人隐私不予公开，严禁将劳动者个人信息提供给任何机构和个人。教育部近日印发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要求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工作，坚持免试就近入学原则，不举办任何形式的入学或升学考试。司法部近日印发律师会见监狱在押罪犯规定，新规取消律师在监狱会见在押犯人的人数限制。海淀区现已停止拆除违规广告牌匾，重新启动时间另行通知。此外，通知明确提出，拆除原有牌匾与新设牌匾同步实施。日前，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6152，较上一个交易日升值66个基点，结束了此前的10天连降。从120急救中心获悉，上周北京急救中心共派出急救车辆7394车次，其中外伤1123例，位居第一位。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才让人双宿双飞。 这首歌曲是周华健1995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爱相随》当中的歌曲《天下有情人》，其粤语版的《神话情话》是1995年的香港 TVB《神雕侠侣》的主题曲，是一首非常大气、荡气回肠情歌中的情歌。年少的时候，我们喜欢海誓山盟，可是不是每一段情都一定有个结果，于是我们肝肠寸断，甘愿为爱走天涯。只是爱过了、痛过了，我们终将学会一个人生活。 习惯一个人生活，我想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九六九， 和我一起来听经典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享自在生活，敬请关注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 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中国银联推出银行业统一 APP 云闪付，云闪付 APP 是各银行和中国银联共建的移动支付统一服务入口，支持线上线下全生态移动支付，覆盖日常生活的重要支付场景，提供全面的银行卡跨行账户特色服务。今年年底，本市公立医疗机构药占比力争降到30%左右。北京移动联合北京通养老助残卡服务中心推出了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北京通手机卡，月费仅18元。明年本市16区每个区至少要建一处城市森林，每处面积不少于1公顷。经学校优选、专家评选、政府比选和公示等环节，北京市教委从20所市属高校中遴选出首批27个专业作为一流专业进行重点建设。环保部发布10到11月京津冀污染通道28层 PM2.5 降22.6%。数据显示，11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385亿元，同比下降1.4%，其中税收收入8779亿元，同比增长2.6%。据多家社会监测机构的消息，近期国际原油持续高位盘整，变化率处于低位徘徊，本周四国内油价调整面临再次搁浅已成定局。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句点，用一种魔鬼的语言，上帝在云端只眨了一眨 不再年轻，甚至是老去的时候，是否还敢奢望爱情？在有限的生命里，我们是否还有机会遇见那个与自己心性相通的爱人？或者一切为时未晚，我们终会在茫茫人海中奇迹般的邂逅。可是我们还拥有再爱一次的勇气吗？九六九都市夜归人，王菲的《流年》之后听到的是王杰《谁明浪子心》。 想知的心，哪怕追逐。

么转变，世界怎么改变，你的爱痛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于未来的执着，拥抱着你。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很多人都觉得本田的发动机好，油耗低，为什么不敢坐出租车呢？如果你有留意的话，我们在路上看过的出租车品牌最多的就是现代伊兰特索纳塔，其次呢就是大众桑塔纳。当然了，不同的城市政策因素不同，也有雪铁龙、爱丽舍和当地的保护品牌。这不禁要问了，日系车那么省油，为何很少有日系车坐出租车呢？特别是本田。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出租车基本选择油耗低，也就是排量小的车型，其次是选择空间大、价格又低廉的车型，最后呢就是维护费用低、故障率低的车型。貌似耐用省油、维护费用低的日系非常符合这些需求啊，但是我们很少能看到日系坐出租车。当然现在日产的轩逸和卡罗拉混动也渐渐开始出现在出租车队伍上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出租车的条件上选车。比如本田思域 1.5T 和13万打起的售价非常的不错，但这会让思域的品牌效应严重破坏，本田估计是不会允许的。那风范如何呢？风范 1.5 升发动机9万起步的售价非常符合油耗和价格问题，但是风范的后排空间实在是太小了，这一点不符合。而飞度和缤智，我想你基本上没看过两厢的出租车吧，就算有，乘客的行李该怎么办呢？所以一般来讲，对于很多出租车而言，只有淘汰的平台和销量不佳的车型才会成为出租车的最重要条件。

正的友情是纯粹的，不带功利的，朋友帮你是情分，不帮你是本分，不能用道德去绑架他们，要他们不限量地满足你的要求。有些人和朋友的关系亲近了一点，就开始有各种要求，如果朋友不满足就抱怨，这样的朋友相处起来让人觉得心累。和朋友之间时刻牢记无所求。